受隔离，是不想病毒深入社区导致爆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说将会要求国会将全国封锁令延长15日到下个月9号，但是限制会较有弹性。他说国家已经度过最严峻的时刻，但成果依然不够，而且很脆弱，不可以仓促行事导致这些成果不保。当地确诊人数超过19万，死亡人数2万多人，升幅开始减慢。桑切斯说下一阶段的封锁措施可能不对称实施，部分地区或者团体的限制可能松绑，好像是儿童可以外出活动，但仍然以避免感染为前提。政府未来几日定出细节，再和地区领袖讨论。西班牙今个星期起放宽3月14号实行的封城措施，恢复部分制造业活动，但大部分的民众除了外出采购食物之外，仍然是禁足在家。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咧系有工程，而家东行去柴湾方向介乎维园道至到糖水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而喺九龙区油麻地啦都有道路工程，车长超过9米嘅车辆系禁止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在蝴蝶谷后小隧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丽景山路。而在新界区沙田道峰山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8点，介乎松岭路和白乐径之间的一段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格。而在西贡濠涌亦都有工程，濠涌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以及是鹿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一段，分别都有封路措施。在封路期间一带会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经过的揸车朋友要留意了。跟住是清明节的封路，在屯门直至到今晚7点，清新径以及是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而直至到下午的5点，荃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例如是永贤街、永孝街、部分的永德街和永顺街都会暂时封闭。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街之间的一段永基路就会改为单程南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政府已於3月29日開始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過4人的群組聚集。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 我們十分明白，大部分外傭都希望在休息日和朋友見面，但現在香港正處於抗疫的重要時刻，大家有必要保持社交距離，防止疫情擴散。我亦呼籲僱主諒解目前的特殊情況，考慮同你的外傭商討休息日安排，鼓励他们留在家中休息，或者让他们在平日而非周末放取休息日。我亦要提醒雇主，如果不让外佣休息日或在未得同意之下而强迫外佣在休息日工作，属于违法行为。我呼吁外佣和雇主互相体谅，整个社会携手合作，尽快走出疫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医师，我喺屋企呕得耐，食又唔系，瞓又唔系，我身体系咪有事啊？ 帮你把一把脉先。你心肝脾肺肾都冇嘢，系要补下个脑啫。 吓，有冇话食咩补脑噶？ 我个药方好简单，一句讲晒，香港中文大学诺贝尔得奖学人讲座。 哇，张方有诺贝尔医学、经济学、物理学同埋文学奖嘅得主。 冇错，只要上中大视野嘅网页就可以睇到讲座录影短片，例如高行健博士会分享艺术与人生，杨振宁教授亲身讲述《与秤不守恒》1957年的震撼， 仲有彼得戴蒙德教授剖析优良的退休金制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讲解全球财富不均，同埋理察罗伯茨爵士同大家讲点解佢钟情于细菌啊！ 咁样即使你人喺屋企，都唔会阻止到你探索大世界。 佢哋嘅网页系 www.cpr.cuhk.edu.hk/cutv。醒多你一句啊，有脑唔补好易冇噶。 咁意思啊，我摆低诊金药费，睇怕就全面啦。走先啦。 喂，搞精咗佢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吓，睇下个时间先啊，吓2:10啊，睇而家嘅时间啦，曾志豪梗系 系啊， 系咁啊，开始我哋嘅节目2:10啊，冇错啦，星期日嚟啦，阳光普照嘅一日啦，吓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发出咗。29度啊！ 系啊，依家同相对湿度65%咧。 哇！你喺屋企都知啊？ 系啊，我头先你有见到你嗰个画面噶嘛？我哋而家又播埋个视像会议出嚟。 系啊，冇错啊，好炎热嘅呢个嘅星期日下昼，不过都即系留意本周中期后期嘅天气咧，又较凉啦，同埋有落雨啦，咁我享受阳光咧。我想就享受埋呢几日咁样啦。 系啊，你仲攞个摄录机影咗你只鞋俾我睇 ，OK 喎、啊，有对新鞋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白鞋仔啊。 系啊。 我几有心机啊。 点解？ 打你呢个白鞋，因为咧我呢几日 趁翻你白色嘅口罩。 趁翻我白色的口罩啊，又约俾你见到，又俾你知道啊，真系。 视像会议嚟睇住个画面。 咁咧，你知道白鞋啦，系几容易污糟噶啦，系咪先？我哋又着得咁论尽啦，咁所以咧就一翻到屋企即刻抹啦，而家就。一定要清洁啲鞋底啦， 系咯。 跟住然之后咧，其实我谂我大乡里啫，我发现咗咧，其实喺嗰啲家品店咧，有啲擦纸胶卖嘅。 哦，擦嗰啲鞋面嗰啲咁样， 擦皮具， 系 啦，就专门攞嚟擦呢啲皮具嘅。咁我琴日食完饭，翻到屋企好细心同埋好专注咁样， 逐笔擦， 抹干净嗰对鞋。 哦，呢啲系属于叫做新皮鞋三日干净咯， 系 新波鞋又得，新坑都得，总之你都明 啊，系新坑又够香，所以咪 enjoy 下咯。 系啊，我啊都 系点啊，曾志豪， 我要同阿彭程咧，同埋我哋广大听众汇报一件事。 咩事？ 我啊，正所谓行年都40啊，有多啊， 系 我估唔到啊。在我人生里面第一次涌现了这两个字在我字典里面。 是什么勤力准时。 哦，咁又唔好咁讲。我间唔时都有嘅。是我去旅行嘅时候好准时㗎。我冇 miss 过任何一班飞机㗎。真係。是佢 miss 咗多啲啫。我第一次在我字典里面出现。 是。 减肥嘅。 喂老老实实啦。 算唔算好嚣张 你真係until鬼命。钢条型一般的身材，你而家咁讲，咁你即系咩意思先？ 唔系即系 你而家系咪即系窒我哋呢啲吓诶，将呢个减肥作为终身事业嘅女人先？ 唔系、啊，即系话俾你听啊，原来啊，人有3衰6旺， 你衰咗啊？ 系啦，因为 影嚟睇下做咩啫？ 因为点解咧？我就早一两个礼拜，我突然间发觉啊，点解咧？譬如企喺度嘅时候咧，咁呢轮成日着嗰啲波衫啊，有阵时即系早排天气仲未转热嘅时候咧，我仲着嗰啲紧身运动衣啊嘛，我点解见到嗰嚿腹肌咁圆滑嘅？ 系咪嗰啲件 T 恤嗰啲字突然之间突咗出嚟？ 系啦，滑捋捋咁样嘅、哦，咁跟住有阵时翻到屋企咧，有一次见到我妈咧，佢同我讲就话：咦，点解你食饱饭啊？你有个小肚腩咁样。我开头我仲每一次咧，我都有错觉嘅，我都同佢讲话 食飽飯過都係咁啦， 肚梗係漲㗎啦，係啊。 但點知有一次，成個朝頭早都未食早餐喎， 都漲唔漲喎？ 我記得點解都咁漲嘅？ 你係咪未去放低少少啊？ 即係太執著啦個人，仲要放低啲咁樣。但後來我諗諗下，唔對路喎，咁樣唔得掂。 你有冇啲褲唔啱著啊？不唔係，你係著嗰啲。運動衫又唔係運動衫係有橡筋褲，係 啦， 你唔使扣嘅， 又冇呢件事喎咁樣。跟住我就好驚啦，因為冇理由嘅，你知好陌生嘅呢個感覺，四廿幾年我都未見過。 呢啲係幸福肥啊嘛，中年發福啊嘛， 我真係 好多男人都有經歷嘅啦。 係啦，我需要中年發達多啲，係啦，中年發財啊， 或者發癲啊， 唔使中年發福， 發粉發粉， 係啦，中年發粉都得嘅。咁跟住我就好快就即刻，我個人嘅反省能力又好強啊。 係就喺個肚腩呢個方面。 是啦，我就在这方面我就想过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 晴天霹靂啊， 你怎么来的，你不要问我冲啊。 喂喂喂，等一下，但这个现象是你自己发现，你妈也都见到，你的另一半有没有察觉到啊？或者你的儿子有没有爸爸又大个肚腩啊，冲啊，你那里。 是啦，因为我回到去很刻意地吸气啦。跟住呢，我想讲呢，我就意识到一样嘢，就係、是、因为呢我之前呢又受伤又咬柴又创伤呢、嗯、即係开头呢就淨係手伤嘅。后来諗住手伤又脚跑都咩脚伤埋。脚伤埋都咪做 sit 咪 ok 囉，点咩腰断埋，我上一次我咪有一轮八集式做呢，我有两个月起码 係 全部都冇喐过嘅。咁跟住我发觉係咪关嗰个事呢，超过两个月冇喐过、 嗯、 但日日返嚟呢食嗰个早餐呢餐肉啊，腿蛋啊， 哇，全部系咪啲高脂肪嘅食物？ 系啊，跟住我谂住平时食开个 quota 咧，完全冇谂过检点啊，就好似一个其实已经家道中落嘅败家仔。 系啊，你瘦开真系 系啦，我仲日日走去咧，即系嗰度扫货，结果我发觉唔对路。 系 咁，于是乎咧，咁我就决心啦，我就的起心肝要减肥啦。 你要减肥啊？ 系啊，你知唔知原来咧 减肥真 系 好辛苦？ 我好明白啲姊妹咧之前咧想减肥嗰种心态啊，因为咧夜晚食饭嘅时候咧，我老婆佢见我食完嗰碗饭，佢话你仲要唔要啲饭？我唔使，我饱啦。我平时可以嚼多半碗，我刻意话够啦，饱啦咁样。系啦，跟住譬如佢好笑，佢买咗生果，我好中意食榴莲噶。咁咧佢买咗西瓜，买榴莲，跟住话你食咪榴莲啦。我第一时间咧，我冇科学统计嘅、嗯，但我感觉榴莲系高卡路里嘅。 系啊系 啊, 啊， 我就话想食西瓜多啲啊咁样。 西瓜糖分都好高嘅，糖系会转化成为脂肪嘅。Sorry 啊，系啊。 我即刻就有呢一种嘅计算喺里面撞鬼咯，即係我连我去买饭嘅时候我都諗不如买意粉算啦，唔好食饭啦，我觉得好似饭呢会爆 脂。意粉同埋饭其实都系碳水化合物嚟嘅咗。 但我应有一种想自己呃自己嘅呢种计算。之前我冇㗎嘛。所以呢跟住我就即刻驚咗几日呢，我完全体会到啲姊妹平时究竟呢嗰种呢 点样计算卡路里啊，搞啲咩食啊。 嗰种谨慎啊，嗰种驚呢，虽然我好快都忍唔住夜晚都飲咗支啤酒。但我后来我就即刻就发癫落去呢跑步啦。买咗个 sit up 辅助器翻嚟咧，摆喺条颈度。我上次同你讲过咧、啊，可以喺条颈度嚟， 即系做个 sit up， 系啦，就练个上腹， 系啦，哇，试管齐下， 咁而家有冇成绩先？经过咗一个礼拜，系咪啊？ 又唔快，不过好似摸落去，好似收敛咗啲。可能我又自己呃自己真系。你有咩忠告俾我咧？作为你哋呢种新事业嘅分子， 冇噶，即系其实你突然之间觉得即系发福咧， 系咪太迟啊？ 都唔系，我觉得都系好事，但系觉得好得意嘅。譬如男人咧，好似你呢啲咁样嘅年纪开始咧、啊，就会突然之间即系睇到自己身体嗰啲变化咯。 系咯系咯， 但系好会紧张。 应长得长，应短则短。 系应圆得则圆。 系啦，即系讲说话应该长嘅时候就讲太长。 梗系啦，系啊，我记得好似啱啱上星期我先生走去剪头发嘅时候咧，我发型师好耐冇见佢啦，跟住、啊、哇你块面圆咗，跟住佢即刻系咩？系咩？哦， 系唔开心嘅。 唔开心嘅， 啱数噶，你应该赞你老公，冇放弃过自己， 唔系放弃，我话咪好咯，而家 你有上进心啊呢啲， 我话呢啲系幸福肥，我话同埋况且你唔系肥， 你好似系想拱佢落火， 唔系 ，no， 鼓励佢一齐啊嘛， 咪减肥咯，咪一齐都有做运动噶， 但你唔可以麻痹佢， 冇，我绝对唔系，因为佢之前佢觉得自己瘦，我而家系觉得即系睇落去面色样样嘢都好咗，不过我觉得即系少少肚腩嚟讲，咁你都咁紧张嘅，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梗系啦，你好快咧， 系啊，你 keep 到就得噶啦，总之。 如果你 如果你冇意識到自己有問題咧，咁就大問題了。 係。 去到後來，你就會見到嗰啲著住涼鞋啊，著涼鞋啊，然後著住背心。 喂，因為你把尺你會越嚟越低啦。 係咯，唔得噶嘛。 係啊，跟住少少肚腩咁唔緊要啦。你睇人哋個肚幾大，不過咧真係嘅，其實大肚腩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冇， 我有佢条腰好痛噶。 冇乜嘢啊？ 条腰同埋个肚腩咧大，即系肥晒出嚟咧，好痛噶。 哦，即系会腰痛。 有系啊，咁所以咧系啊。 你冇可能有肚腩啦，而家。 我觉得呢啲症状咧就系俾你一个警号，话俾你听，喂，睇住啦，唔好食咁多啦，做下运动，唔好肥啦，咁样咯。咁我发觉系咩咧？我呢几排都系噶嗱。在家企咪日日都话做嗰啲 sit up 啊，做多多啲关于个减个腰啊、肚啊等等嗰啲运动咧，咁我坚持咗差唔多成两个月啦，我觉得真系有成绩噶， 系 实正咗好多噶，啲人鱼即系人鱼线系 人鱼线系， 我就开始有啲轮廓喺度噶。 咁你有冇做嗰个 challenge 啊？咩 earphone challenge 啊？ 我冇， 将嗰个 颈 线咧 翘喺条腰度， 其实嗰个好易啫嘛。我拿一條長一點就 行，我都是這樣想但我家裡那個呢跑步那條線很短而已，不是很短就只是圍著頭，所以我想我不會拿來玩 哦，你下次試一下吧，真 下次試一下，不過那個很變態的，真的 是啊， 21寸腰到而已，那你想減到什麼時候啊，或者怎樣才有成績啊，曾志豪你覺得 我起碼正常回啦， 正常。 我最後一個觀察，我發覺女人真的很不可信的， 做什 麼，我昨晚跟我老婆說哎呀肚腩要減的時候呢，佢拍一拍我肚腩，然后面露笑容，唔系啊，冇乜嘢啊，我终于都明白你哋啦。 做咩？ 即系要陷害我哋继续跌落个火啊？ 梗系唔系啦？你咁讲啊，曾志豪，我真系恭喜你啊！原来你系开始进入一个幸福嘅阶段啦。 唔会噶，我系会幸福嘅。 幸福 后边唔使有第二个幸福兽，幸福兽。 我哋就要幸福兽，你哋就幸福肥啦。脚趾头在蠢蠢欲动，他说今天晚上心情很不错，想到街上走走走走、于是暗暗的天空开始灯光闪烁，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想找到出口，找到出口，我要找到出口。 好耐冇听过呢一只歌，同埋播过呢一只歌啊。 系啊，张惠妹牵手。 系啊，牵手啊。哦，琴日系咯，半夜嘅时候都有好多全球歌手都系各自喺唔同屋企嗰度牵手啊。 系啊系啊，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 系啊。 系啊，好多嗰啲 学友啊， 学友 Eason 啊，系啊，等等都一齐唱歌，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 太忙。 我知啊，你减肚腩啊嘛。 唔系我冇去到。 唔使去嘅，喺屋企得嘅啦。 唔系佢本来有邀请我噶， 系嘛？ 邀请我一齐开，开帮嚟睇， 系一齐睇。 你有冇睇到啊？ 我冇啊，我喺睡梦中啊。我冇睇到，不过今日都有留意翻啲报道，讲下咯。即系 咁，其中一个报道嘅内容，你觉得佢系讲紧咩嘅咧？ 冇，我留意到 呢啲加价嗰个。 唔系，我系学友里边，学友同埋 Eason 系啦。咁啊，学友咧就话，即系佢就讲到啊，如果你哋喺屋企冇咩嘢做咧，咁大家都可以唱歌。咁啊，疫情可能疫情咧就会过去噶啦，咁样。咁跟住Eason 都有讲，就话想希望借住今次呢一个嘅演唱嘅机会，多谢啲医护人员啦，佢哋嘅无私嘅爱心啊，等等。咁自己啊，自弹自唱啊，咁样啊。 冇，但系琴日个巨星嘅劲，因 为巨星。 你啲 Gaga 系啊， 佢话你系一个真正嘅超级巨星， 系啊 ，You are truly a superstar， 系啊，话谭德才系 superstar， 系咯，佢咪搞错咗谭咏麟啊？ 唔系啊，你唔觉得好得意嘅咩？你唔觉得佢？你听完呢句说话之后，你唔觉得好得意嘅咩？个感觉？ 嗯，唔知咧， 系咯？你觉得佢？咦，会唔会佢系？嘅讲， 咁咪中意咯。 讲啲说话系反话，讲真话定反话咧？咁样， 嗯、 你知道巨星啲嘢好难讲噶嘛？ 可能系啦，唔系我调翻转啊，谭德赛都有多谢 Lady Gaga， 咁 OK 啦。 咁一定要多谢啦，你话 superstar 系咯。你是天，你是我的 superstar， 我要爱你。 系啦。 O K 嘅 ，O K， 我哋都明嘅， 系啦，咁啊都打气啦， 吓， 咁啊今次嘅事件，不过系啊，虽然我哋而家见到我哋嗰个确诊嗰个数字咧喺香港 跌咗啲， 系啊，都真系唔好松懈住啊，所以继续我谂都系大家安全啲，留多啲喺屋企室内嘅地方咁，你留多咗屋企嘅，梗系会留意电视节目噶啦，肯定就 系啊， 系咪？ 我哋可以咧讲定两样嘅，一嚟咧就我哋而家有个电视节目会介绍俾你啦，二嚟咧我哋晏啲咧 又会讲一个 电视 剧， 系啦，电视剧。不過那個就即係可以話係温馨同埋呢一個咧黑暗咧就共嘢一路嘅。 係啊， 我哋晏啲講嗰套咧就有啲黑暗， 嗰啲現實咯。 係啦，同啲人妻有關嘅。而家我哋就講啲温馨少少。 其實呢個都有少少人性嘅，曾志豪。係啊，因為咧係啦，你知港台電視31就好多精彩嘅節目㗎啦，當然就係咁啊。我有幸參與其中一個錄緊，其實錄緊嘅呢個節目。 係 咁咧就叫做《酒肉家庭》，其實下個月咧就會。 酒肉家庭。 係啦，咁啊 Meet the Family，Meet。咧就係 MEAT 係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實驗嘅節目嚟嘅，咁啊邀請咗幾個家庭。 咁佢個酒係酒肉飲酒嘅酒定？ 係酒路嘅酒， 即 係走咗啲肉，佢唔要 肉， 係啦，冇錯，酒肉家庭。咁佢嘅玩法係咩咧？就幾個家庭，咁佢哋一齊參與呢一個嘅活動。咁咧喺個實驗係點樣咧？每個家庭咧都會俾一隻動物佢哋去養，養兩個禮拜，係啦。咁係有啲咩咧？有豬仔啦，有雞仔啦，有羊。有牛啊等等啦， 系 咁摆喺佢哋屋企嗰度养，咁养两个礼拜之后，咁你就要抉择，到底你会点样去对待呢一啲嘅动物咧？ 咁真系15楼养嘅牛啊？ 佢哋有花园，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样住下几楼，点样 养 只羊 咧？ 咁佢有啲动物专家嘅，即系帮佢哋嘅花园，譬如改咗，咁即系令到嗰啲动物可以合适咁喺嗰度居住。咁最紧要一样嘢系咩咧？佢哋自己呢啲家庭本身咧，平时咧系无肉不欢嘅， 哦， 好中意食肉嘅， 一定要食嘅， 系啦，唔食就唔安乐嘅。咁但系咧，经历咗呢两个星期，要亲身咁去照顾佢哋啊，要喂奶啊，又要半夜起身，跟住然之后又帮佢哋，可能又要清理啲粪便啊，等等嗰啲，又同佢哋玩啊，咁样，咁会唔会系有一种嘅改变喺度咧？ 我都会嘅， 系 你一定唔食嗰只咯， 但系食第二只系咪啊？ 好正常喎，你而家你好多人都系噶。 系， 你唔好俾我见到佢喺后边劏啫嘛。 所以咧， 系咯， 佢亦都带埋你去嗰啲 屠宰场， 屠宰场嗰度睇下到底佢哋即系一般嘅牧场啦，或者屠宰场系点样对待呢啲动物啦，比较有人道。而家咪有嗰啲可以走地等等 free range 嗰啲咧，佢又有点样养佢哋啊，或者点样即系屠宰佢哋啊？咁等你了解到。 跟住然之后先至俾你作一个抉择咯。 咁跟住有冇结论噶？ 冇噶，呢啲系交俾大家去谂咯。咁啊，当然就有少少考验到，即系到底系好似一种道德嘅考验啦，一种美食嘅考验啦，定系其他嘅即系爱心嘅考验啊等等咧。 系，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哦，酒肉家庭 系啊， 所以如果你望得佢嘅即系艰苦嘅地方多，你会唔会体谅佢咧？ 系啦， 下次锯嘅时候你会念经咧？ 系啊，翻嚟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多个组织发起联署，要求政府尽快将新冠肺炎列为法定职业病。对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话，按国际劳工组织的准则，现时未有充分数据将新冠肺炎列为职业病，患者仍可根据雇员补偿条例向雇主追讨补偿。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批评罗志光的言论绝对是不负责任，说对方二月已经讲过同样的言论，拒绝就查询作任何的书面回复。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仪表示，雇佣双方有机会争论是否因工受感染，甚至进入法庭申诉，但新型肺炎纳入为职业病，只要确诊者提交医生证明，就能够获得赔偿。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呼吁，确诊雇员主动向劳工处呈报，或者可以找他们协助。多个国际法律组织发声明，关注有15名的民主派人士被捕，点名提到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基本法起诉委员会委员李柱铭、大律师吴凯儿被捕，形容是在2019年示威之后进一步压制公民自由和民主，强烈呼吁当局对所有人撤控，并且即时停止政治化有目标的检控。声明提到各人拘捕日子和示威日期有明显的延误，当局并没有解释，认为反映香港的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利持续受冲击，严重关注当局拘捕资深的律师和立法会议员，他们以非暴力和合乎比例的方式维护人权，根据本地和国际法律框架，拘捕行动是冲击法治，亦都认为拘捕有名的媒体拥有人向重视新闻自由的自由社会发出令人恐惧的信号。联署的包括国际律师协会、英格兰和威尔士律师协会，以及是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等共五个组织。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声明，批评中联办扭曲基本法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丧志卖香港，令人愤怒，予以强烈谴责。声明指基本法第22条定明适用于中央政府各部门，批评中联办为合理化有权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肆意扭曲基本法，将自己放在法律之上，破坏法治，视基本法和常识如无物。声明指特区政府6个钟头之内发表3个版本声明自我修正，等同完全跪低，盲目附和中联办指鹿为马，批评林郑月娥既不遵守基本法，亦都放下作为香港特首的治港意志和尊严，形容是耻辱出卖港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宣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中大社会科学院客席副教授沈旭辉在本台城市论坛说，在国际层面要考虑一篮子的因素，包括世卫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表现，美国是否即时减拨款，以及有没有新组织代替世卫，指出美国近年采取单边政策，美国的盟友较为关注。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欧耀佳表示，目前非洲有超过10000宗个案，担心发展中国家未来出现新一波的疫情，尤其是当地快速测剂时候不足，医疗系统脆弱，相信美国暂停拨款会影响当地人士。 本身是眼科医生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世卫一直以来反应合适，负责任工作，他赞成要检讨世卫工作，但可以根据世卫的机制检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是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九龙区，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金粟街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现在交通回复正常。就是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金粟街的工程已经完成了，交通回复正常。而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南边围路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在濠涌。而荃湾沙咀道亦都是有工程的，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沙咀道前往德士古道方向左转至到大涌道。现在沙咀道的一带包括川龙街、海盛路和咸田街车多繁忙的。而马鞍山路、恒泰路是有工程的，所有车辆禁止由马鞍山路左转去恒泰路，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封路啦，直至到今日晏昼嘅六点钟，介乎沙田油安街至到虎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前往宝福山嘅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对出嘅一段排头街亦都会封闭噶。隧道情况，依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其他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ow， 是一个中学老师，我想同全香港 DSE 考生打气，知道大家因为这个疫症面临了很多的压力，希望你们这一刻可以放低所有的忧虑，回想过去多年的付出和准备，将预备了的好好发挥出来，加油啊 DSE 考生们。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匿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2:38啦吓，有啊靓仔嘅曾志豪啦，同埋彭晴喺度。 唔好骚扰我，继续好专心。 你专心， 你讲住先啦。 喂，我哋做节目啦，唔好睇住啦。 我都系为咗做节目而睇嘅，好紧张啊。 咁啊系啫，系咪好紧张先？ 好紧张啊！你继续做住先啦。哎呀，点解佢做到咁样噶？心都跳埋出嚟真系。 系啊，真系好紧张啊！咁啊，因为呢一套嘅即系剧集咧，最近都好多话，哇，好有话题性嘅，真系。 我净系睇。 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我哋睇好多剧集。 系啊，我开头净系睇嗰个剧集嘅封面咧， 已經好誘人啦。 哦，咁啊係。 係啊，即係嗰個男士就喺度哇，抬住個女人只腳， 係 長長的腳咁樣 咧。係啦， 那個畫面形 式。女主角著得好性感啦， 好似睡衣咁。 好似睡衣咁，係啊，絲質咁嘅睡衣咧，跟住露出佢又結實嘅長腿。 結實嘅長腿，但係照計個名咧，那個劇名啊，本來咧佢唔會令你有好多好激情嘅幻想嘅，即係佢個名咧。佢又唔逼降啦，又唔鬼又唔神啦，即系又冇太阳，咩都冇。佢好简单就同佢讲夫妻的世界。 系啦， 嗱咁你去到夫妻的世界， 唔系即系好泄气啊！即系觉得 好似好泄气咁，系啦，都结咗婚咯。 你话如果小心的世界， 系 或者叫偷情的世界就话啫， 即系破坏夫妻的世界咩都可能，你可能会觉得我 出轨的世界 系啦，但系就咁夫妻的世界， 嗯， 咁点解会有咁大嘅震撼呢？嗱，开头咧我都唔知道呢套系讲咩嘅，咁但系琴日彭程佢就一口气咧 send 咗好多嗰啲金句图啊，然后仲要话俾我听咧，佢话睇呢套咧好似睇鬼片咁样 啦， 觉得好惊心动魄，跟住话有冇咁惊啊？咁我就就。咁我估到我哋今日應該都要討論下呢個題目噶嘛？我琴晚真係完全係因為呢件事我先睇嘅啫， 瞓唔著係嘛？ 係啦，咁我就開嚟睇啦。 你覺得點樣？係咪好緊湊啊？ 你累我啊，真係 我累你。 我諗住睇一集咧，我以前嘅認知咧，睇一集咧40分鐘都好啦，有韓劇通常都係咁啦。40分鐘睇 逼降都咁上下喎，好似都 冇咁長， 個零鐘都有。 冇㗎，好似 咁上下啦。佢多佢係長啲嘅， 佢 套劇就 成 個半鐘，個半鐘。 我琴日睇呢一個。而家有得做啦，電視台嗰夫妻的世界咧，我睇到尾嘅第一集睇到尾嘅時候咧，我幾乎以為係咪咧一集過嗰啲單元故事嚟㗎，即係會唔會第二集咧已經係有啲似之前嗰套 Black Mirror 咧黑鏡啊？ 係，我都係咁樣嘅， 佢單元式嘅，即係一集做完就 OK 嘅。哇，緊張到我以為係咪已經完得？唔係喎，有第二集嘅喎，咁樣。 係，咁點解會令到阿豪仔你都話會感動到咁緊張咧？同埋咧呢一套嘅即係韓國嘅電視劇集咧，點解有咁多即係話題性嘅咧？咁樣 佢冇一啲好大牌嘅演員嘅，其實 哦係咪都唔算係嘅大牌演員？ 唔係，即係起碼唔係大牌到咧。譬如你一講，可能話宋慧喬啊，有袁彬啊，即係佢未去到呢一啲可能話香港街知巷聞嘅，咁但係。好好戏喎，其实佢里面嗰啲艺员啦，即 系 分分钟其实应该韩国可能好有名嘅，即系只不过唔系头先我哋讲嗰种嘅级数啫，但佢做得好似， 做得好似啊，系啊，同埋个古仔究竟系讲啲乜嘢咧？我哋讲翻俾啲即系听众听先得噶， 就系讲夫妻的世界。 系啦，佢就讲夫妻的世界。咁但系其实佢就系跟住一套英国嘅 BBC 嘅剧集， 系咩？ 系啊系啊 ，Dr. Foster。咁咧就 改編㗎， 係啦。其實佢係用翻佢頭嗰，好似頭嗰六集咧，完全係跟佢嘅橋段嘅。 哦，咁得意，即係 OK。 係，咁佢講啲咩咧？咁樣就係講其實就係一對夫婦，就 一對夫婦 係啦，結咗婚都好耐嘅。 係。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個老公出去滾咯， 又出去滾。 係啦，識咗第二個女人咯。 係。 咁佢嘅老婆係啦，就從啲蛛絲馬跡啦，好似睇呢個 偵探小説、 偵探片咁，係啦，冇錯，就發現佢出軌。 係。 咁卒之發現咗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個 點樣去 報復？係啦，咁中間過程嗰啲小三又踩牆啊等等咧，都睇到你咧，真係驚心動魄嘅，咬曬手指嘅，係真係。 係啊，嗱，如果你就咁聽咧，可能你話點咪中意講小三出軌啫？咁但係點解會令人哋咁有追看性啊？同埋點解個談論度咁高咧？我覺得因為咁樣啊。佢咧係好寫實咧，地由一個老婆嘅角度。佢點樣由天堂跌落地獄咧？佢就講咗個故仔出嚟。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盡量唔好劇透啊。咁但係咧，譬如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好震撼咧地方就係、佢一第一幕，你就係見到咧老公翻嚟，同老婆咧煙韌前面， 係 即係總之你知點解 啦？ 好煙韌前面，翻雲覆雨。咁你一路睇嘅時候，你話。会啊 ，OK 啊，咪几好喎、啊！哇，夫妻感情好好，因为啲人成日都话喂，大家身体最诚实嘅嘛， 系 咪先？咁你系交功课啊，定系补习啊，定系精读班啊？咁你睇得出噶嘛？咁哇，嗰一幕你直情连个女主角嘅老婆咧，佢都有一种好满意，好满意，咁 啊，幸福嘅感觉。 系啦，身边一切都系完美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家庭又有钱、啊， 系 哇，小花园洋房、 啊， 直情 个女主角系一个医生嚟嘅， 系 做副院长添啊。 系啦，咁个仔又已经十几岁啦，全部都哇大个晒咁 样， 又乖巧喎， 完美嘅故事， 完美嘅世界咁样。咁但系佢好快地，我觉得佢好犀利噶，佢所有嘢咧都系用一个好 寫實淡淡然的方法呢、即是我們最多穿到頭一半就算了，又翻雲覆雨啦，跟住然後呢 老公又很細心慰問他很多東西，然後呢還要臨走說，哎呀我給你攬住個一個頸巾啦，因為我怕你凍啊咁樣，凍親我老婆怎麼辦呢，然後一路都沒有事，攬住頸巾很開心，然後呢平鋪直敍，你甚至乎會有些諗緊就係、是咪玩㗎呢套咩劇嚟㗎，點解中間咩過程都冇高潮咩都冇㗎， 咁悶嘢 係 咪， 但點知佢就係突然間喺你唔聲唔聲嘅時候，個老婆一擺低條頸巾返到公司、回頭一望，好老土地發現到一條頭髮，咁然後個故仔就由呢條頭髮開始 啦，去追蹤佢嘅丈夫係啦，到底係咪去滾呀， 係啦，咁我覺得佢開頭就好寫實啦、而我覺得佢中間呢就故弄玄虛呢，佢、會連觀眾都呃埋，究竟佢係咪真係去滾定係只不過係你疑心生暗鬼呢，因為佢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巧妙嘅劇情安排呢，咁、所以點解話追看性係好強嘅，佢、又令你覺得話我覺得佢最緊要係令你覺得呢佢真係有機會發生喺日常生活裏面呀。 你讲滚就好容易发生嘅啫， 唔系啊，即系佢嗰种嘅情况，即系你会相信嘅，就 系 会发生喺你嘅生活，因为佢里边嘅桥段啊，一啲譬如揾到嗰啲蛛丝马迹之后， 系 嗰个老婆嗰种嘅心水不宁， 系啊，嗰个心里边到底我应该点处理咧？ 系 我系应该直接问佢质问佢啊，定系唔好？ 系啦，有好多。 我忍一忍先，系啦，我忍一忍，应该要点样处理咧？ 系 咁，你蛛丝马迹，我谂其中一样，好似陶姐头先所讲，喺个颈巾上面系啦，见到条头发，跟住然之后可能令到佢有疑心，然之后佢又想睇下佢其他嘢，跟住又发现到，咦？点解会跌咗？ 有第啲嘢嘅， 系啦， 啲唇好多嘅， 呢样嗰样啊，等等咧， 系 哇，即系睇到你系觉得，咦？点解呢啲事？你头先讲话嗰种真实性就系啦，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万一你真系遇到呢啲事嘅时候，其实好似都差唔多、啊。 嗱，所以喺度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即系其实你哋作为女人咧，系咪真系会咁敏感地注意到嗰个衫裤鞋袜上面有唔同嘅毛发衣服呢啲嘢出现嘅咧？ 唔系有啲咧， 我真系咁敏感。 唔系，有啲真系好明显嘅，豪仔。即系譬如我都听咗好听过好多啲古仔咧。即 系 譬如话咩咧？我有个女仔朋友啊，好多年前嘅啦，其实都已经。咁喺佢屋企 系 张床嗰度 系 发现咗一条头发 系 嗰条头发。佢一望就知道， 好似讲鬼故啊！爬墙脚，我都惊添，揽住张被先。你哋讲， 佢发现咗呢条头发， 系 一望就知嗰条头发唔系佢， 因为系只狗嘅。 一睇啲头发嘅长度， 吓乱嘅， 咁冇理由系佢啊！ 咁 佢个男朋友啲头发系短噶嘛？ 系啊， 佢啲头发都冇咁长噶嘛？ 系， 又冇咁直噶嘛？ 系， 咁条头发边个？咁后来就真系从呢啲。少少嘅蛛丝马迹就发现，佢当时嘅男朋友系带另一个女人翻佢屋企瞓喺张床度， 哦， 然之后就开心 就系、是、咁样啦。 系 啦，嗱，因为点解咧？我成日都唔明啲头发，其实我哋咧每日撞口撞面咧，嗱，又搭巴士又逼地铁啊，成、日都面贴背，手撞脚咁样，咁。嗨到一条半条， 你可能话一条半条就冇，可能无伤大雅。 咁然后可能我嗨完条头发，我又瞓咗喺张床度，咁咪会有间接传播咗出嚟咯。 你冇理由唔冲凉洗头，跟住瞓翻张床度啫，系咪啊？ 男人好污糟噶嘛？ 你屋企可以嘅咩？ 我以前我未有疫情之前咧，我有时会咁样噶，我老婆踢翻出去咁。 咁咪系咯，好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点就，只系其中一个点，慢慢令到你去揾嗰啲线索出嚟。 因为点解我觉得奇怪咧？就譬如我睇嗰个剧情里边咧，佢、真系因为一条头发。明明十几分钟咧，佢交代佢哋系咁烟韧前面咧，点解佢马上咧佢唔会谂好嘢嘅？佢唔会谂就啊，点解条头发就算数？佢即刻谂衰嘢嘅。我想问下，点解系咪 颈巾黐喺条挂喺条颈嗰度？你谂下，咁上咁近嘅一个地方，点解无啦啦会黐一条头发喺度啊？你冇理由喺个你搭紧车嘅时候喺地下铁突然间有人咁样揈啲头发，跟住然后就丢。 喂，可能会 飞咗啲头发喺条颈筋嗰度， 甩 都唔系一条啦。如果系咁讲，咁可能咧炸添啦。如果你咁， 咁嗰个就甩你。 唔系，咁呢个可能就系、 是，我有啲 系一个点啊？唔系，因为咧好得意嘅，嗰啲蛛丝马迹咧唔系净系得一条头发一样嘢噶，可能系仲有其他嘢。有时你摄喺啲裤袋嗰度啊，唔知点样发现到有第二啲嘢唔系你，或者你知道佢明明唔系佢用惯嘅嘢，点解会出现嘅咧？咁样又或者即系。好簡單個電話，咁你會發現到，我 check 電話，我諗呢啲發現對方係啦，有出軌嘅即係跡象，一啲好明顯嘅一啲例子嚟，你又會揾到有一啲好奇怪嘅嘢啊，跟住然之後可能買嘢，而家就話可能好少寄啲 信用卡啲 唔見單啫，以前成日寄嘅時候咧，你會留意得到點解有啲嘢你買咗，但係又 冇 發現有冇出現過嘅，去咗邊度咧？咁你可能忍咗好耐先問對方，咁跟住然之後就發現咯。 呢、這個橋段咧嗰陣時睇 好老土嘅，但係啲男人又係好老土。 是啊 ，Love Actually， 你记唔记得嗰一幕啊？佢咪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就系话佢同佢屋公司个秘书搞埋一齐嘅，咁俾佢老婆发现，但系点样发现嘅咧？就系、是、佢好似唔知撞破佢，定系佢见到佢百货公司度买颈链，咁佢就好期待。咁佢知道應該係買俾自己嘅，咁點知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喺度話：你係咪有禮物送俾老婆啊？咁佢就期待佢拎，點知拎咗一樣咧？无无谓谓嘅，唔知一啲即可能颈巾啊出嚟送俾佢，佢老婆咧嗰下咧竟然咩都明，即刻明晒咯，喊到咧，跟住佢话好开心啊，因为佢知道死佬，你买一条颈链，女装， 送俾我 嘅，你唔系送俾我，唔通送俾你阿妈咁样？ 啱想讲， 系啦，即系可能有呢一啲情况会发生嘅。 系啊，所以呢套剧亦都即系反映咗其中一个嘅事实。可能你头先即系都问呢个问题，点解你哋啲女人咁敏感嘅同时， 很敏感啊、 但系点解男人有时咁粗心大意咧？佢哋会。以为嘿我老婆一定不知道的。 其实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留意他头发甩了这件事。 如 你想想 如果不是 这样问的、 啊、 就证明为什么会留意到一条头发。 还有、啊、头发意外那如果个女仔她用那些洗头水、啊、我当她不喷香水都好。啊、那她用洗头水啊或者她用那些即是冲凉液啊等等其实都是有一阵香味的嘛。你如果戴颈即是你蓝颈巾啊那么贴身的即是用品你没理由。即系唔会闻不到嘅咯， 所以呢轮咧，其实咧捉小三系难咗嘅。 系啊，因为都冇得出街。 唔系，因为个个翻到嚟咧就喷咗比较狗嗰啲咧，咩咩味都冇晒，一喷全部哇咁劲啊！你嗰只漂白水，全部都系得翻。 咦，咁啊可以去咯？ 系啊，真系漂白晒。咁当然啦，你话呢一套剧就唔系净系话由呢个细节一条毛发开始咁，即系就引起大家注意啦。佢里边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值得讲咧，就系、是、都几恐怖嘅。佢总之佢个剧情安排到最尾一个位咧，佢突然间发现原来全世界都呃紧自己嘅。 嗯， 系啦，即系佢发现点解咧？佢终于知道佢出轨啦，佢老公出轨，但系原来唔单止系自己俾人呃，系佢身边自己老婆嘅好朋友，全部都瞒住佢，知道原来佢老公咧同紧一个小三一齐，但系就唔出声。甚至乎誇張到咧，係同埋佢哋係一齊有活動嘅喎， 一齊隱瞞啊！ 係啦，即係我覺得點解呢個咧會超前咗咧？我哋上兩個禮拜我哋都有講咧，就話可能有陣時啊，呢條街道你撞到你個好朋友佢老公，可能你叫佢拖住個女人嘅，你基於唉算啦，人哋嘅事唔好理啦，咁可能你就唔出聲。咁最多係咁啫，你的確就唔會話俾你個好朋友聽啦，你又唔會督爆佢啦。但都未去到一个地步，就是联合阵线啊！呢、這个你觉得会不会是太过又戏剧化啲咧？ 我唔知道现实里面有冇呢啲咁样嘅桥段咯。 因为作为一个朋友，去到一个咩程度？ 但系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佢个好朋友咧，嗰个女主角嘅好朋友咧，都系一个女人嚟噶嘛。呢、這个会唔会又系显示到女人同埋女人之间即嗰种？嗰種我唔知啊，或者妒忌啊，或者競爭啊等等，因為佢嗰個朋友咧，佢個好朋友咧， 單身嘅， 冇結婚嘅，咁而佢咧就好幸福，咁咧就有個美滿嘅家庭，咁會唔知啊，係啦，會唔會可能基於呢一樣嘢，咁佢覺得哦，點解你要咁幸福啊？咁啊啱啦，佢滾好，我又幫埋佢老公，特登唔話俾你聽，係咪都會咁樣咧？有冇啲咁嘅人咧？係現實。 生活里面都会不会有一啲咁樣嘅即係感受去到存在 呢？係啊，我哋呢可以休息一陣呢，我哋返嚟呢可以再同你講下呢，即係究竟呢套劇呢除咗你話有啲震撼之外呢，有冇啲共通性呢，可能會擺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面呢，我哋啲聽眾都有機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嘅。我哋啦，當然呢可以嚟個初步呼籲啦，如果你咁啱有睇過呢套劇嘅，你會唔會都已經有啲感想啊？係 啊， 又或者呢一啲即係所謂偷食嘅劇集對你嚟講係一啲咩意義呢？ 哇，要報復呢嚇！ 哇，1872388可以打定電話嚟，我哋一間再同你詳細進入 夫妻的世界，打嚟同我哋一齊傾下。 傷了的女人，別走這樣近；被人拋棄的女人，殘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最狠。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想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如凡事亦有因果。我苦心自问，没人想变得那么残忍。如果见你离开我，日子更快乐的过，我会伤得更深，余生也不甘心。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 问嘅你没有好结果，系啊，因为呢个夫妻的世界咧，佢就讲个大婆点样去报复啦，所以佢啲剧情咧比较即系都几曲折嘅，其实都睇落都吓。 咁嗱，1872388啦，我哋咧其实有个呼吁嘅就系咩咧？其实你中意睇呢一种类型咁写实啦，即系可能会讲到夫妻之间有呢啲出轨啊，或者不幸嘅呢啲剧集。定系咧，你会话我真系想逃避现实，我都系中意睇嗰啲即系我的迫降啊，睇呢啲咩星星的你啊，太阳的后裔啊。嗱，我同彭程头先都有个感觉咧，就系、是、 其实呢啲劇集呢係上下集嘅关系嚟。 係係係。 即係话呢你嘅上集呢可能就只係睇我的迫降嗰啲嘩佢哋两个终于可以喺 埋一齐 喺埋一齐啦咁样。跟住完咗啦。但嗰个拍下集呢可能就会变成夫妻的世界啦。係啦。即係你永远都唔知㗎。即係所以嗰个係你鍾意睇呢啲真相啊。定系睇真相嘅前半部分就算数啦。 系啊，即系梦幻就喺前面啦。咁跟住，然之后佢哋真系喺埋一齐嘅时候就结咗婚，咁就落地噶啦。 系 落咗地之后，就大家要面对就柴米油盐啊，生活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细节，同你同我其实都系一样 的。系啊，我有问过我老婆咧，即系呢啲咁嘅小型家庭调查咧，我讲佢想唔想睇呢套啊？不过佢冇兴趣睇， 点解啊？ 系啊，佢可能都觉得即系，我怀疑睇呢啲咧，其实睇嚟就冇乜开心嘅。 哦， 嗱，你谂下，如果你正正常常睇完咧，你可能即刻望住你隔篱嗰个。 你讲得啱啊！ 系咯，你会唔会咁？ 我琴日睇完之后， 系啦，边个问啊？你问你老公定你老公问你？ 唔系我问，我唔系我睇完之后咧，跟住然之后同我老公讲嘢啦。我觉得佢讲嘢咧，咦都唔知系咪真的， 即系每一句都出事。嗱，咪有负面作用咯。即系嗱，你话如果你睇， 我睇到人嘅阴暗面啊， 系啊， 太现实啦，真系。 嗱，咁咪好矛盾咯。有啲人就觉得咧，我啲逼降嗰种类型咧就太假。边有啲咁嘅暖男嘅？好啦，我俾你睇啲真实嘅，你又觉得太黑暗，所以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咧，你中意睇呢一种爱情剧咧，你系中意睇佢嘅上集《爱的迫降》类啊，定系呢啲夫妻的世界？ 冇错， 系啦，1872388啦， 拜拜，一阵见。 咁嘅媒体拥有人，向重视新闻自由嘅自由社会发出令人恐惧嘅信号。联署嘅包括国际律师协会、英格兰同威尔士律师协会。以及是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等共五个组织。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局向孕妇发放的布口罩中有大约1900个不合格，部分有污渍，部分就被发现有虫。厚生劳动省呼吁地方政府进行彻底清查。报道说，日本自上星期二起向全国各地派发合共大约500000个口罩，其中被發現不合格的口罩是從四間的日本製造商買入。另外，日本將緊急狀態擴展到全國之後，包括北海道、青森和福島等15個道縣的學校都計劃再次停課或者延長停課期。全國唯一沒有確診個案的岩手縣就未有決定。天氣方面，一股海洋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是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日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本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有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另首先讲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是有道路工程，现在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慢线是需要封闭，一带是车多，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慢线有道路工程需要封闭，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柴湾永泰道也有临时工程，西行去东区走廊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而香港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乡村俱乐部。在九龙区观塘翠屏道有煤气工程，翠屏道近住晓明街一段需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在新界区沙田道峰山有临时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8点钟，介乎松岭路和白鹿径之间的一段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是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候选名单：乌塔塔希卡鲁、宇多田光、世界の終わり、世界末日。 是 United Kenji 米津玄師 The Whip 施乃林哥追名林琴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下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好啦，我哋热线开放啊吓，1872388。 今日可以同大家由呢个剧集咧，就煲一煲咧呢一种所谓即系夫妻啊、偷食啊、出轨嘅呢一种嘅桥段。嗱，如果你有睇过呢套韩剧《夫妻的世界》，你可以打嚟讲下啦。我哋头先都想问一下，你中意睇嗰啲纯爱，即系假到好似唔真实嘅嗰啲， 童话式嘅， 系啦，童话式嘅，但系你睇到好开心啊，起码有寄望啊。定係呢啲好似好黑暗啦，好真实啦， 话 即係係啦，夫妻之间尔虞我诈嗰啲啦，即係可以打嚟讲下啦。咁同埋如果真係呢，即係有冇边一套电影又好劇集又好呢，你觉得係讲夫妻呢一啲所谓真实出轨啊、背叛啊，或者讲佢哋呢啲感情瓜葛啊、纠缠嘅戏呢，你觉得係好有共鸣？系啦，你觉得可能你睇过，即系譬如好似头先， 好似讲紧我咁样，系咪？ 系啦，我举例头先 Love Actually 嘅其中一幕啫嘛，即系讲嗰种个老婆发现自己个老公原来咁样，即系出去出轨，买礼物冇送俾自己。可能你曾经嘅睇过一啲影视片段，你觉得哇好道欲嘅，你都欢迎 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 系啊，甚至乎你可能觉得，我觉得最道欲嘅就系家有喜事。佢由吴君如变成陈淑兰呢一幕，我都系好多死佬都系咁嘅。 但系跟住然之后，陈淑兰又变翻做吴君如。 冇错啦，喂，可能其实就系呢一啲，你会觉得讲中咗，你认为呢啲爱情啊背叛嗰种心声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打嚟，咁啊等大家集腋成裘，煲多几套剧啦。 系啊，话俾我哋听啊，1872388，其实歌曲嚟讲咧都有唔少有呢啲反应嘅，真系嘅，嚟睇睇。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系啦，都因应呢一个剧集，我哋今日讨论紧呢个话题咧，其实真系都抄咗呢一只歌出嚟。不过 你又曳 喎，唔系啊，因为呢只歌真系好出名噶。如果系讲话即系一段关系里边咧出现咗第三者啦，系啦，咁大婆嗰个心情咧，大家一定好明白嘅。 系啦， 系啦，咁但系 同情佢， 你会同情佢啦，你会感觉到佢嗰种即系悲愤啦，系啦，佢嗰种可能好憎恨啊，或者点解会喺我身上发生啊？ 系， 咁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去睇啦，喂，咁第三者嗰个心态又到底会系点样嘅咧？ 系啊， 咁以下落嚟呢一只歌咧，就我谂大家其实一定唔会错过嘅，因为咧呢一只歌其实就系、是当年系啦 ，Winnie Houston 嘅呢一只歌叫做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冇错，呢一只歌好出名嘅，听 系啊。 听少少啊，跟住我哋翻嚟可以同大家一齐抡下里边嗰啲。 我决定跟住唱 歌词啊！点啊？你即刻变身做小三啊？喂，听下 Winnie Houston 唱先。 A few stole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 You've go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点 知听唔听到佢嗰种感受啊？做咩笑啫？ 你知唔知开头咧？我承认呢只歌咧个 melody 我听过嘅， 系。 但之前咧我冇抡过个歌词嘅，即系细个咧我即系当咗情歌咁 听。 头先你 send 俾我嘅时候咧，我上去再睇多次嘅 MV 咧，我一路睇见到第一句歌词。即是那个偷来的片刻 a stolen moments， 然后就说 You get your family and they need you there。 你笑啊， 我立刻觉得我未见过一首咁荡气回肠嘅小三歌曲啊，大佬喂！ 喂，呢只歌咧的而且确，可能你就咁睇啦，成首歌咧好似哇，好似合理化成件事， 即系我系 又好甜， 好甜， 又讲到好有好多牵挂，好惨啊！因为嗱，佢歌词里边咧就讲系啦，我哋偷翻嚟嘅呢段时间，你知啦，一偷翻嚟咧偷情啊， 或者 系特别珍贵噶嘛，佢第一句已经就话啦，我哋系啦，既然呢个时候我哋即系偷翻嚟嘅，咁我哋梗系。一齐去分享呢一个共度叫温馨嘅时刻啦。头先豪仔你都讲啦，系啊系啊，你有屋企噶，系啊系啊，你有老婆，你有仔女噶，佢哋都真系好需要你噶，咁样系啦。我其实我有反抗过噶，我知道噶啦，几时数嚟数去啊，都唔数到系我噶啦吓。 诶，唔系喎，唔系喎，嗱。你用呢個語氣完全就你係完全奇落緊啦！我覺得呢首歌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你聽到 Winnie Houston 嗰把聲，唔單止好聽啦，你直情覺得佢係好誠懇、好真摯咁話俾你聽，我真係有嘗試抗拒，I try to resist。我有啊，我唔系好似头先你咁听噶，我有试过。 我做惯呢啲角色太耐，突然间转唔到啊！ 你完全表达唔到人哋嗰只歌里边嗰种嘅无奈，嗰种嘅 有几无奈啊！歌颂小三啊， 妄意啊！你明唔明？ 系啊，好惨啊！但系佢更加惨系话俾大家听嘅咩咧？佢冇第二个男人啊嘛， 系啊， 搵唔到有第二个啊嘛。 其实佢应该话我搵唔到第二个男人，好似你咁，我觉得应该系咁。 系啊，因为未结婚嘅男人就唔会好似你咁啦，你结咗婚先至系好似你咁咁爱咁爱你咯， 咁偷偷摸摸 系啦，我咁中意你咁样， 所以我系跟住其实佢，我觉得佢好写实地咧，佢真系话咗俾你听，一个小三咧，佢会听到一啲咩嘅劝说咧，譬如佢后边啲 friend 佢话我 friend 咧就 try and tell me find a man of my own， 搵翻个完全属于你嘅男人咧，嗱呢个好正路啊， 系啊， 即系你边个， 你唔好同人哋一齐啦，人哋有老婆噶啦，系咪？ 系啦，如果你即系你逼佢离婚啦，离婚佢咪你咯，咁都算系 off my own 啊，系咪先？ 系啊，但系佢有试过啊嘛， 系啊， 但系啊 just break down and cry 啊嘛， 系啊， 佢宁愿自己 rather be home feeling blue， 系啊， 系宁愿自己一个，因为我都系点都系留翻所有嘅感情同埋爱留俾你。 我想问呢句我真系好少听嘅，即系通常唔系话嗰啲小三嗰种嘅心。星咧，成日我哋睇嗰啲剧集咧，都系话我要霸住你，即系个出发点系话我要索取。 其实佢系想霸住你噶， 但系佢调转佢个演绎好好啊嘛，我要 saving all my love。 嗱，我所以咪话啲男人咯，几容易氹先得噶。我唔俾你走， 我留俾你。 系啊，我唔俾你走，我唔可以俾我唔要放你翻去同你老婆一齐嘅。嗱，咁样讲你咪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系好烦。 佢系啦，佢好烦啊嘛，会觉得。 我净系想将我所有俾晒你。 系啦。 咁你要承受我所有嘅，咁你咪要俾晒所有我咯。 咁但系呢一首歌里面咧，佢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咧，佢有讲翻个现实个状况， 系系系， 讲翻个男人嗰个同佢讲过嘅说话。 有你话咧，你成日都同我讲咧，就话我哋应该要私奔咯 ，we run away together， 成日都咁讲。 系啊系啊，叫大家等一等先啦。你话你等多一阵先啦，你忍多一阵先啦，得噶啦，我会同你一齐噶啦，咁样。 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控诉嚟嘅。 好系啦，佢讲咗个现实咯。 系你令我以为 你摆个希望我 啊。其实我哋 所以佢话 old fantasy 好紧要嗰句就话 on your list 咧系个 last one 啊。 系啊系啊， 应该系个男人成日呃鬼佢。 咪就系话咧数嚟数去，我都喺个 list 嘅最低咯，最后嗰、那个。 系啦，最后 being last on the list。 系啦，所以可能个男人咧就系成日都呃嗰啲小三，我就话你俾啲耐性。我同你一齐之后，你就系我最后一个。 嗯， 系啦，咁样 呢个咪就系食正女人嗰种心啦。好似上个礼拜讲无赖咁样咧，你咪话点解个女人咁蠢啊，都会继续等啊？其实调翻转头咧，女人都有一种母性嘅，成日都会觉得唔紧要，系啊，好似妈妈咁啊，一嚟就男人就母性啦，系咪啊？咩都唔理啦。但二嚟咧，系会觉得啊，我可以收服一个咧，一个咁坏嘅男人咧，系咪？即系呢个其实我公公，因为咧呢个系我系佢最后一个女人啊。 系啊，即系嗱。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睇过一句 嗰啲叫做黑暗金句咧，佢就话爱情世界里边唔系先到先得嘅，冇感情嗰个先系第三者，即系话你话啊，你 系 我老婆，嗰个系小三，但系如果吓，如果佢话个男人对女婆已经冇感情啦，但系个老婆夹硬要话我唔俾你走，佢话咧喺呢个佢呢句黑暗金句里边咧，佢认为大婆嗰个先至系小三，系啊嗱，所以。我唔知佢啲歌一路寫落去咧，其實佢真係好似嘗試為呢個小三講啲真心説話，話俾人聽就係、是：喂，我點知啫？我以為佢對我好，我以為佢真心愛我，我以為咧最後就我同佢共偕連理。咁我咪唔需要再變成小三咯。我係啊，我只不過係你係快過我啫，但係我同佢先係真愛，即係佢想演繹呢部分嘅嘛，所以佢不停喺度講，佢就話啊，今晚。 我今晚就同你一起啦，系啦，一起翻云覆雨，系啦，开开心心咁样啦。 系啊，我觉得呢只歌即系对我嚟讲系反而系神曲啊！ 你觉得系神曲？ 态度咧， 佢讲 理直气壮，你啱啱好同你没有好结果咧，你有冇发觉系好似互相？ 又不是相反的，不过因为个角色不同。 补充了。 是一边就讲个大婆是怎样憎恨憎恨。 咁都碎。 是啦咁另一边呢就讲一个小三享即不可以说享受的继续沉醉在这个。 其实他都痛苦的。 他痛苦的是啦没错。 他都只是偷回来。 是啦但他继续这样等他因为他觉得爱情是属于他们。 同埋他永远都只是被人家叫 patient,patient。 是啊。 等来等忍耐忍耐。 即是跟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夫妻的世界里面呢 你慢慢看看就知道里面讲到那个男主角呢 一定都是这样的。 怎样合理化 是啊。所以如果你说我补一句呢你说有哪只歌呢是可以将这几个主角大婆和三所谓小三啊加在一起呢我突然想起梁汉文那只呢伤了三个心。因为他有一次告诉你其实每个人都不开心的大婆喊因为觉得被你来抛弃。这个小三其实他都没得到任何东西的。 未得到 是。是每一日都被你压紧其实很明显最后两个都不要的。所以真的是不是伤了三个心 伤了三个心是啊。 三个伤心。 但个男人都真的伤心。 伤心。 又伤心和开心都有。 他得不到两样嘛。他觉得他最伤的地方就是。 不可以两个都并得。 都要啊。 是。不过这只歌呢,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呢就是当年 Winnie Houston 呢他唱的时候呢之前呢都有传过少少绯闻的。咁就话啦啊究竟是不是都有少少讲他啲嘅心態咧，因為當時有傳佢有啲 affair 咁樣啦，即係同一個結婚嘅男嘅有啲 affair 啦。咁佢媽媽當年咧，即係 Winnie Houston 嘅媽媽 C.C. Houston 咧，其實都反對佢唱呢一隻歌嘅，因為畢竟呢一隻歌喺1985年佢第一隻嘅唱片推出嘅時候咧，經影響佢嘅形象。不過 Winnie Houston 咧當年就話：，唔係啊，呢隻歌都幾好啊，啱我唱，咁就唱咗呢一隻歌。所以咧係繼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之後咧，另外一隻歌喺佢嘅大碟當中咧非常之受歡迎嘅，第二首就係呢一隻 Saving All My。I love for you. 有一个电影都是讲他们的知不知 道什么电影啊 阿波罗十三号咯。因为里面有个对白就是 Houston,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真的很好笑。 你听过啦。Love gives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Just a few minutes more. Gonna get that old feeling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tonight is the night for feeling alright. We'll be making lov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Yes, I'm 有咩優點咧？咁好明顯，宅男就係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好啦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之後，我哋跳翻去現實嘅世界。房行翻出嚟啊！唔該你哋啊。 我先上 YouTube 度咧见到呢只 MV 嘅时候咧，佢都系咁写，啲留言全部都话史上最浪漫嘅关于呢一个即系小三嘅歌曲。 系啊，冇错。咁啊，系啦。咁啊，小三就讲起咁啱我哋嘅，其实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里边讲夫妻的世界啦。咁啊，当年啦，当然啦，里边咧就系讲一个大婆啦，系啦，发现咗自己嘅老公啦，系啊，冇错。跟住然之后去滚啦。嗱，佢里边嗰个小三嗰个主角咧，都系一啲好 typical 啊，即系大家喺心里大家会觉得佢梗系又后生啦，又靓啦，系啦，仲要佢有家底添。今次喺呢一个嘅剧集里边， 好难忍嘅， 实际系啦，系咪真系好难忍啊？所以觉得系啊，结咗婚之后唔通唔可以继续追求爱情咩？不过唔系同你一齐啫嘛。 系咯， 好残忍啊！ 系啊，嗱，我哋听下啲听众咧，睇下佢哋系想讲呢套剧啊， 即 系讲下佢有冇第二啲咧，关于呢一种所谓出轨剧集啊，推介俾我哋听下。 问下 Tammy，Hi，Tammy。 Hello， 梁伟你好。 你好啊 ，Tammy， 点啊？有冇留意呢个剧集啊？ 我其实有睇过呢、這个广告嘅，即系推介嗰啲咧电视。但系我就冇睇过内容咯，但系啱啱就听到你哋讲， 系 咁样咯，就所以有兴趣打个电话嚟。 好啊，即系可能你有睇过其他咧，有咩推介？ 系啊系啊，讲嚟听下，你有啲咩感受啊？你有咩分享啊？ 冇啊，我讲下自己得唔得噶？ 梗可以啦、 啊，可以啊， 请讲。 因为咧，其实我喺好多年前咧就发现我先生咧，个架车里边咧就有个头箍， 头箍 系头箍，但你唔戴头箍嘅。 我唔戴，因为我因为佢嗰架车咧，平时系佢揸嘅。 O、okay. K， 咁好少载我，我就有自己嘅车嘅。咁、我就发现佢有，咦？点解突然间我帮佢清理架车嘅时候，发现有个头箍喺度咁样？ 系。 咁好奇怪啦。咁就问佢啦，因为佢都系长头发嘅，我先。 即系你先生都系长头发。 即系即系懒又型嗰啲咧， 即系以前诶，即系以前啊，三上嗰啲嗰啲年代，明噶明噶。 咁跟住咧，咁佢就我问佢，咦？点解你个车上边有个头箍嘅咧？咁佢就话，哦，因为有时自己戴嘅，啲风吹到。咁我觉得都讲得通嘅。 合理啊，系啊。 佢咩款式先个头箍？ 黑色嘅。 哦、黑色咁啊，好合理 咯， 系啊， 系啊，讲得通嘅，我觉得。咁跟住咧，就隔咗一段时间，冇几耐就发现有一只耳环喺度。 你有冇耳窿噶？你戴唔戴耳环？ 我成日戴耳环嘅。 不过你又唔坐架车， 戴耳环噶嘛？ 都可以。 又要再问咩款式先？ 系女装嘅。 佢眼光啊差啲，今次戴俾自己。 即系有一个圈咁样嘅。 O K。 咁跟住。 你有冇 問？其實我都有一隻，有一對類似啲咁樣嘅。咁、我就開始懷疑啦。究竟係咪我嘅咧？即係話有第二個人坐過架車咧？ 係係係。 但你話你唔坐佢架車噶嘛？ 少啫， 表啫， 少啫，可能 都有坐嘅。 係跟住咧， 跟住咧就冇幾耐就有個朋友打電話俾我啦。就。突然间佢问我，你嗰架车嘅车牌几多号啊？咁我就好即系冇谂过任何嘢，好快咁答咗佢。咁然之后佢就话，我头先见到你先生咯，喺沙田个隧道出嚟，载住一个女人，但系嗰个女人唔系你的。 即系佢问咗你攞老公个车牌啦。 系啦， 系，然后对咗出嚟， 系啦。 咁啊，车上面嗰个会唔会系同事啊？ 会车第二个， 系啦， 普通朋友。 咁我就问我老公啦。咁我老公就话完全都冇呢件事， 系， 完全冇。当时我仲喺写字楼， 系， 同人开紧会。咁我就问我公司嘅同事啦， 系。 咁佢哋话。咦是喔、哦、他当时是在这里、那又 没事啦， 即是没证据啦、 嗯、 可能那个朋友整蛊他呢，是吗？ 是 我自己这样想啦， 是 那但是呢这个谜呢其实一路到现在啊，是还有一次我去了外国的、我就发现他将 credit card 呢买了一个某某高登乜乜乜的金色，即系嗰间金饰店嗰度买咗，咁我就有问佢嘅，咦？点解你去嗰度买件咁样嘅饰物嘅？咁啊，佢话我嚟送礼嘅啫。 咁 佢嘅工作有冇需要送礼啊？ 系啊，都合理噶，系嘛？ 我唔系啊，我问啦，佢嘅工作有冇需要送礼噶？ 有时要嘅。 哦，咁又合理喎、啊，嗰只系咩？系咪嗰啲金盘图啊？嗰啲咁嘅嘢 啊？ 张单冇写嘅， 变咗。但系呢啲咁嘅 蛛丝马迹， 其实到今时今日咧，都摆喺我心里边咯。 哦，系一路都未有答案啊？ 冇、啊，到而家都。 而家都冇。 咁 几多年啊？ 好多年咯，十几年咯。 咁但系你倾向系觉得系有事， 定系 你觉得系咯？你倾向咧自己？ 我倾向系有啲事嘅。 点解啊？ 男人好难讲嘅，我觉得嗱，佢又唔系唔爱我嘅，佢对我非常之好嘅。 嗯嗯。 咁佢对家庭都好负责任嘅。 系。 咁但系男人佢有唔好讲男人，女人都会噶，其实。 即系咩？会有。 你有外遇？你意思系？ 是不是叫我我不想用个外语去形容咯、 嗯、 即可能他很想去寻求一下那个刺激。 哈。 哈即我觉得是人性来的这个。 但是这个你是讲的话啊人性喜欢刺激，然后你就将这个广泛性就套了下你老公个别的身上呢、嗯、又差一点，即中间你要很多证据先推到这步的。因为如果你我刚才听你讲、嗯、最大的一个嫌疑就是究竟是不是他有呃你就车了个女人去哪里、嗯、但是如果他的同事都证明他根本那天就是在公司， 那 会不会其实连这个证据都不对的呢？会不会、 但是我怀疑嘛。 你说我明白，你怀疑都要有多啲資料噶嘛？ 不過唔係嘅， 唔係其實都有嘅， 即係 唔多唔少會會有啲嘅。但係你咪、嗯、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女人，即係你要俾自己諗一樣嘢，就係話男人有呢個想法同埋行為，係、一啲都唔出奇。我 咁你想唔想知啊？ 嚇！我自己我接受到嘅， 你接受到佢， 但你想唔想知真相先、 啊？最好佢呃我一世咯、 嗯， 因为我又唔去追寻嗰、那个嗰，即系如果人哋会话我阿 Q 啦，当然好多人都会觉得， 咁你想自己幸福啫。 点解你即系你追寻咗出嚟点啫？ 系 咁可能 嗱，阿 Tammy 呢个电话其实佢就话， 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吓。 系啊，就怀疑嘅嗰种可怕，欢迎打嚟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武汉病毒所专家袁志明强调，新冠病毒不可能从武汉病毒所外传。他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时强调，病毒所无人受到感染，封城期间亦都无人撤走。現時整個研究所都為新冠病毒進行研究、研發藥物，病毒所亦都有嚴格管理，認為外界有呢種聯想並不可怕，可怕係有人故意將事情引到武漢病毒所，並且指稱美國一名參議員、華盛頓郵報同兩名記者寫咗文章指病毒嚟自武漢實驗室。袁志明認為，人工合成新冠病毒超越人類智慧。中国好早已经向世卫公开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为各国提供基础，开展早期的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负有责任，将会面临后果。特朗普白宫记者会上说，错误就是错误，但如果有责任要负，就肯定会有后果。特朗普近日批评中国在武汉出现疫情之后欠缺透明度，又质疑中国公开的死亡人数。政府听日公布1月至3月的最新失业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预告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他预计劳工市场短期之内仍面对巨大压力，很多企业会紧缩人力资源，应届毕业生就业将比往年困难。政府未来两年会创造大约3万个有时限的职位， 本年度政府預計請超過10,000名的公務員，亦都會聘請大約5,000名的短期實習生，較去年增加大約3,000人。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樣在網誌說，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或者未必做到最周全，但肯定可以一定程度緩解失業率上升的速度和幅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本台英文節目給香港的信說，新一輪的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雖然能夠覆蓋所有的勞動人口，但已經是最快能夠幫到僱主和僱員的方法。多個組織發起聯署，要求政府盡快將新冠肺炎列為法定職業病。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說，按國際勞工組織的準則，現時未有充分的數據將新型肺炎列為職業病，患者仍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向僱主追討補償。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批評羅志光的言論絕對是不負責任，說對方二月已經講過同樣的言論，拒絕就查詢作任何的書面回覆。職工會聯盟主席吳敏儀表示，僱傭雙方有機會爭論是否因公受到感染，甚至進入法庭申訴，但是新型肺炎納入為職業病，只要確診者提交醫生證明就能夠獲得賠償。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呼籲，確診的僱員主動向勞工處呈報，或者可找他們協助。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的天氣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今晚大致是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的一兩日，早上沿岸有霧，日間炎熱，本週中後期天氣較涼同有雨。而家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68%，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其他各区隧道的出入口暂时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一段龙尾在香港乡村俱乐部。而东区走廊呢，亦都是有道路工程的，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东港中心的慢线呢是需要封闭，现在大系多车，龙尾在柯达大厦。而在新界区西贡濠涌呢，都是有工程的，濠涌路近西贡公路一段以及六尾村路近西贡公路一段呢分别都会有封路措施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现在西贡公路 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一段是多车，而反方向是西贡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多车的。在九龙区旺角洗衣街去石硖尾一段近花墟一段慢车，龙尾在亚街路街。最后提提大家一些清明节的封路了，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今日夜晚的7点，东铁线部分的列车会来往罗湖站的，而罗湖站都会局部开放，落马洲站和马场站亦都是仍然关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系咯，今日讲下呢套即系写实嘅韩国嘅剧集啦，系啊，夫妻的世界啊，你中意嗰啲有血有肉啊，哇，好贴近现实，好贴地发生嘅事啊，抑或唔好啦？睇呢剧集咧，其实最好都系当休息一下，发下梦喺个梦幻里边见一啲暖男啊，见下啲 哇嗰啲千里迢迢都冲过嚟救你啊！ 系啊，咁但系真系调翻转呢啲有血有肉又好睇，因为有阵时真系，尤其是咁现实咧、嗯，可能真系会引起你嘅共鸣。好似头先我哋听个电话 Tammy 咁样啦，即系唔系每一对夫妻都咁幸福噶嘛，可能中间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所以有阵时咧，可能你就会喺呢一啲嘅剧集当中，你揾到一啲共鸣啊，即系你会觉得。原来咧呢、这个世界上面咧发生喺你身上嘅嘢咧，真系唔系孤单嘅，因为有可能咧、哦、有好多嘅情节咧，都真系发生喺现实嘅生活里面 嘅。都系嘅，不过譬如我哋头先你话啱啱打嚟嗰听众咧，嗱我哋真系唔敢判断佢真定假啦。但系咧我就净系知道咧，如果你系怀疑佢嘅话咧，佢、真系一举一动咧。都会充满咗可疑嘅情况嘅， 系 啊，因为你谂下咧，譬如我哋讲紧话嗰套韩剧里边咧，都有一个桥段咧，佢咪话啊，见到佢老公个电话劈喺度，咁跟住佢就发觉冇上锁冇密码嘅，就即刻可以睇到里边啲嘢啦，咁啊结果好即系好清白咁样，咁呢个举动，真系噶啦，你如果从一个怀疑，即系如果从一个信任嘅角度咧、你就觉得我、老公就好啦。佢個密碼都冇鎖，同埋就睇到裏面係好乾淨冇嘢嘅。但如果你懷疑咧，你就會覺得話佢係咪特登唔上鎖嘅咧？咁呢啲冇得有一個絕對嘅判斷俾到你，但係咁樣就好攰啊！其實我覺得咧， 我梗係嘅鬥智鬥力㗎，真 係。唔係啊，嗱，對個男人嚟講就鬥智鬥力咗，但我覺得對個女人嚟講好慘咧，就係好攰啊！佢所有嘢咧都要話。佢系呢个系代表呃我定系一个正常表现咧？佢呢个系咪代表有阴谋咧？咁样嘅越睇咧，我睇咗一集咧，我觉得攰嘅地方系令到个女人咧，即系无所适从啊！ 系系， 唔知点算啊！ 因为佢想揾朋友，但系个朋友又未必真系帮到佢，反而 出卖咗。即系可能最 不过我喺呢套戏当中揾到好多共鸣啊，因为有好多情节咧都曾经发生过喺我身上啊，所以我睇嘅时候咧，哇，正睇到咬牙切齿啊！真系系啊！ 我再煲多两集。好啦，嗱一百四十八，你睇过呢套剧嘅，不妨打嚟啦。如果你想推介一啲咧，你觉得以前有一啲唔同嘅剧集，如果都系讲呢啲夫妻相处啊，无论出轨定咩，你觉得好有共鸣嘅，有啲片段都可以打嚟倾下。咁当然你有你自己嘅故事， 当然啦， 欢迎啦，一百七二三八八。 有阿 May， 系 May， 你好。 Hello， 钟女宅男， 钟女宅男，生日快乐！ 张志豪， 加油啊！ 系，多谢， 好啊，加油，系啊，冇错。点啊 ，May， 你哋从咩角度推动 我 哋讨论？ 我睇咗夫妻的生活咧， 吓，夫妻的世界系。 咁其实咧，张志豪头先话佢系，即系你哋讲佢发现嗰条头发咧，其实之前咧，你有冇见到有一幕咧？其实佢个老公嗰件褛定 跌咗唇膏嘛？系啊， 有 润唇膏。其实由嗰度开始，佢应该系已经开始有 啲蛛丝马迹， 系嘛？ 但系你哋都系会咁即系咁敏感嘅，即系譬如有一支唇膏润唇膏，又嗰啲系咪润唇膏嚟噶嘛？ 有色嘅润唇膏 添啦，我直头咧，我老公有一盎嗰啲润唇膏咧，系啲好高档嗰啲，系啲好明确系女人先会买嘅嘢咯。 跟住咧。 咁佢就话佢哋去做嗰啲 SPA 嗰啲咧，佢话有得攞嘅，咁佢就话佢用过咁样咯，咁咪俾我咯， 俾咗你啊后来， 系啊， 咁 我 即系冇嘢咯， 即系嗰个润唇膏一盒好靓噶，好高档，咁其实佢真系用过一下嘅，即系睇到，即系嗰个系咧要用手指嚟擦嗰只， 搵出嚟嗰啲系， 即系唔系一支嘅， 系一硬嘅，咁系， 佢好靓嘅，好似个粉盒咁，好靓，咁跟住。佢俾我嗰時候，我都我愕然嘅， 係 啊，但我覺得我覺得好肯定唔係佢咯， 即 亦都唔係去做 SPA 嗰陣時攞。 點解啊？ 係咯。 點解？ 係啊，因為佢係一個衰人嚟嘅。 啊，即係佢有 佢之前係一個好衰格嘅人，即係佢係一個一個背叛婚姻承諾嘅人咯，所以我唔會再相信佢咯。 係，咁你就喺呢啲蛛絲馬跡 生活咧，夫妻好有共鸣咯，系啊 ，O K， 好有共鸣。 咁你系咪最后 堆晒咁滞噶啦？ 你系咪都证实咗，即、就、系、是、你个啱润唇膏，即、就、 系、 是、你 属于第二个女人 经历系咪啊？ 唔使证实嘅，其实我自己好肯定， 我覺得 佢攞嚟俾你做咩啫？如果係，如果 佢以前咧，佢直頭個嘴咧爆拆，佢都唔用，佢點無端端而家用啊？你明唔明啊？ 會唔會滋整咗啊？ 一個人嘅性格好難改噶嘛。係啊，所以我覺得佢一定。 咁你同佢一齊幾耐啊？其實嚇，你後來都 最近。应该是去年年尾咯，因为呢排唔出得去玩啊嘛。 嗯， 冇得出去玩系啊。 系啊，同埋佢之前佢已经系有前科噶啦。系啊， 有前科。 所以我睇到咧，嗰、那个韩剧咧，我真系好有共鸣嘅。 系、啊。 咁但会唔会越睇越心寒咧？即系会你一头头先彭婷话斋，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原来呢个世界有咁多不幸嘅，你会觉得自己唔系孤独啊，开心的的啊，定系越睇越伤心嗰种啦、 啊？我个人好得意嘅，我从来唔会话我自己唔好就想人哋唔好，就会觉得自己幸福，即系我唔会有呢样嘢咯，系啊。咁嗰样嘢系唔好就系唔好咯， 系。 咁睇下大家个经历咯，但我经历系相当差咯，即系我可以差到系我一个人喺屋企咧，直头成个震晒咯。 嗯，当你发现到呢啲蛛丝马迹， 系同紧第二个人去，第二个女人去紧街去玩， 系、 你咁个人仲系我识得噶咯。 喂，咁但系你而家个状况系即系点啊？而家你哋嘅状况， 你话你佢冇得出去玩啊嘛？ 咪守住个家咯。 哦，即系你冇。 其实我系一个好传统嘅女人，其实即系我自己觉得我结咗婚，咁我就会顾好我对仔女，因为佢哋始终。他们没有选择地出来、是吧 是 如果有人不珍惜这个家庭 是 那我去珍惜咯、我要照顾好我仔女我从来呢我不缺男人的因为我由小到大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追我的、就算我以前读书我的老师都是即当然说的男老师啦 是 他都是很喜欢我、 即 我从来就算我结了婚一样是有人追我、但我从来不会因为我老公不好我要去背叛我自己的家庭咯， 哦，即有些人是会用呢招噶， 报复咯，所以 报复咯，系， 我有谂过，但我做不出， 系， 我做不出， 嗯， 因为到而家有个男人一直都在度等紧我，但我做不出。 咁但系点解你唔 离婚？离婚 系 咯，解决啦。 你仔女几大噶？ 我大嗰个好大噶咯，我大嗰个都读完博士，即系佢都就嚟去做教授噶啦，佢已经。即系请咗佢做教授嘅啦， okay. 大学都 细嗰个咧， 细嗰个咧， 我细嗰个细佬佢都系读完书做嘢嘅啦， 咁 我老仔你都大嘅啦。 咁你觉得咁样继续喺呢个情况，你开心定系觉得你唔想拱手相让你嘅幸福俾人咧？ 又未结婚啊嘛，咁佢未结婚 吓，你 仔翻到屋企咁。我都有饭啊，有汤啊，照顾好佢个饮食、啊。 你个仔唔知道咩？ 系责任咯、啊，虽然佢都廿几岁，但系我仍然系我嘅责任咯、啊。同埋，譬如我个女喺外国翻嚟，我都希望佢翻到屋企系见到阿妈、啊。 嗯，即系你其实仲系想 咁简单 一个完整嘅 家 庭， 俾翻个完整家庭你啲细路仔知道。个家庭仲喺度嘅， 我就系想知道佢出边个环境几恶劣好，佢翻到屋企，有阿妈永远坐喺度等佢哋，有温暖俾佢哋，就系咁简单。我完全唔谂自己，系啊，我就谂我两个仔女咯。 其实会唔会即系，其实你老公都已经知道你 知道 咗佢噶啦， 知道嘈过啦。 嗯， 所以其实而家大家算唔算系一种好 表面夫妻？ 淡然系咯，表面夫妻，同埋有一种互不理睬嘅一种默契咧，就系大家做好爸爸妈妈嘅角色，但就唔系做丈夫妻子嘅角色。 我觉得佢唔系做好丈夫嘅角色咯，仲系 系咯，做唔到，但系咪做到爸爸妈妈嘅角色咯？系咪啊？ 佢其实佢都系一样夜班啊啲成，佢、 okay, 都唔 做自己啊， 系啊，好顾屋企噶。所以我点解一直会坚持留喺度？如果我又走咗去，佢又唔嚟屋企，咁嗰两个仔女点样成长咧？系咪先？ 咁你而家你系咯，你 单身都好似不如、啊，你明唔明啊？ 咁但系你咁，但系你而家咁样，你真系 唔觉得你咁样好伟大咯，对唔住啊，即系 你好辛苦， 阿美你好辛苦啊， 我唔觉得自己话伟唔伟大，我做咗我自己基本做妈咪做嘅嘢咯，我就系咁简单咯。 但系如果你 我唔要话咩伟大，亦都唔要话即系放弃佢哋，走去自己组织另外一个家庭。我唔系中意呢样嘢咯。 咁你 我觉得其实婚姻咧，你去到某个年。即某个年期咧，其实你已经冇咗嗰种爱情噶啦嘛。你只不过系一个升华咗佢嘅感情。其实你每段婚姻都系一样嘅啫嘛。因为我仲要寻找呢样嘢啫。即我觉得唔需要咯。 所以 如果我仲有人守候我嘅，如果我真系到我真系啲仔女已经结晒婚，或者佢哋唔需要我嗰阵时候，可能我先会 去谂， 会唔会再谂下？呢、這个人值唔值得？即系同佢一齐咧，系咯。 明白。 所以你而家嗰个目标其实就绝对唔系摆喺老公度啦，你纯粹个目标就系 守住门口咯， 家庭两个仔， 系啊， 健健康康。 我大嗰个佢就唔喺香港噶嘛，咁佢就嚟都结婚个。 系， 咁其实好快就真系 你可以重获自由啦，或者咁讲啦，得翻自己开心嘅生活。 好恨想摆脱佢啊，其实。 其实系唔系开头系恨，但系我知道我嗰阵时嘅环境系冇可能走，因为佢哋仲系读紧中学， 咁而家唔同晒啦。 咁佢哋中学，我惊佢哋好容易咧，即系有反叛期啊，好多性咧，即系如果系咯，为咗自己咁，令到佢哋可能会变唔好或者乜嘢，我真系唔得咯。 其实是理解的，我想就咁听落去呢，可能你会觉得话最理想的选择乜唔系离开对你好衰嗰个人咩，咁但係当佢变咗夫妻啦，变咗家长啦，大家考虑嘅时候就变咗自己嗰啲家庭㗎啦。係呀、我 同你 讲 啦，以前呢其实呢自己后生嗰时呢、我睇电视或者睇劇睇戏好，我成日同啲朋友讲，如果我老公一背叛我一定同佢离婚。其实原来当你自己咧，现实有你咁嘅环境，即系有咁嘅咩事实嗰阵时咧，原来你系唔得嘅。因为好多嘢系影响咗你嘅决定。系啊， 顾全大局，你而家就 系、是、系啊，尤其是我两个仔女系我嘅。是我的宝贝咯，总之系 明白好 明白好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希望你开心吓，OK， 多谢你，拜拜。 自我价值论，你赞颂自豪，每刻也在乎表述。没赞颂便好，演那二世祖搏一套，自拍扮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增长成功招数，自信像半途，品格再发梦如此恐怖，想你夸奖我这个梦想，至少最想我很想无惧这形象，再夸奖你想他变得空想，尽是妄想，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正常，强势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想搏，一息间有几重伤，但愿我可被某君一巴掌划破这正常，再耀扬，未够大蒜香，黑豹式扶贫都争抢，话我是栋梁，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至少逐渐回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绝疆， 有变坏事，难道是正常？叹息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会梦死也想过，一息间受可勉强。但愿有天下意识醒觉了，重拾梦想。 有吴浩康嘅一切正常啊！头先听完阿 May 个电话咧，都谂起嗰套剧，头先即系《夫妻的世界》咧，有两个对白，一个对白就系话嗰个女主角发现嗰、那个老公有第三者嘅时候咧，系啦，咁佢咪遇到一个嘅一个女仔啦，系啦，咁问佢咩事啦，咁佢讲咗之后，然之后咧嗰、那个女仔都话咁你离开佢咪得咯咁样，咁然之后咧嗰、那个女主角咧就话啦，佢结婚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落咗赌注之后就咁行咗佢， 冇错， 行咗佢咁就得嘅，佢话因为我赌嘅咧唔系净系我自己啊，唔系系我嘅人生，仲有我个仔嘅人生，都系呢啲好迫切嘅问题嚟。 所以就会牵连好多咯， 系 系啊嗱，你话呢套剧咧究竟反映几多现实啦？我可以话俾你听咧， 我哋要继续睇落去啦，当然。 现实系一定咧会比剧集咧 更加糟糕、 更加荒谬。 系， 因为我以下要讲嘅咧，嗱短短地咧讲一单咧，关于即系头先嗰个韩国啦，我谂住讲一个咧日本嘅咧，一个佢哋话一个真人真事嘅采访嘅故事嚟嘅，咁但系呢个采访故事里边咧，佢透露出嚟嘅细节咧。如果你將佢變成劇集，你簡直覺得咧邊有咁黑暗嘅？嗱，佢係點樣咧？佢話日本咁，你知佢有啲風俗事業就比較蓬勃啦。咁啊，佢仲有一啲即係總之呢啲風俗嘅娘嗰啲叫做佢女性啦，喺度從事緊嘅。咁咧，佢哋最近咧就做咗個所謂嘅專題，就做咩專題咧？日本啲雜誌就話啊，疫症之下咧。佢話究竟對各行各業有幾大影響？咁、由於佢哋覺得呢啲風俗事業都係一個好正規嘅事業啦，咁所以就納入咗佢哋其中一個調查嘅行業啊。究竟、即係我哋香港就話嚇、對你 飲食啊、酒吧等等 有咩 影響 啦？對你風俗事業有咩影響咧？佢話咧，佢就訪問咗咧一個即係走呢個所謂人妻路線嘅風俗娘，咁即係顧之然就佢已經結咗婚嘅啦。 係係係。 所謂人妻路線就咁樣啦，好啦，咁佢就開頭就即係都係問佢關於話啊，你收入大跌幾多啊？咁佢講啲數字俾你聽啦，可能就話佢之前好好景嘅，而家得翻一兩單生意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咧，佢中間就透露咗幾樣好黑暗嘅嘢喎。第一咧，佢就話而家咧，你覺得啲客人同以前有咩唔同咗？佢就話哦，而家咧正常嘅客人咧就冇曬啦。咁個記者就追問佢話咩叫正 常客 人 啊？ 係啦，咩叫正常客人？佢話哦，咪即係嗰啲咧有份正經嘅工啦，有老婆仔女啦，佢淨係嚟鬆一鬆啦。咁然後咧就夠鐘就會翻翻屋企嘅嗰啲正常客人咯。係係嗱嗱，首先嗱，你係咪無意中咧就透露呢啲所謂細節咧？就係好多呢啲所謂有家室嘅人啦，已經有家室結婚咗嘅，佢都會去幫襯呢啲所謂風俗事業啦咁樣。仲要係對佢哋嚟講咧，係呢啲咪正常客人咯。 嗯， 係啦。咁當佢老婆聽到咧，我諗就即刻血都噴埋出嚟啦。咁都叫正常？ 喂，佢嚟飲下嘢啫喎。 佢唔係啊， 陪下。 佢直情係即係有作樂噶嘛。 係。 咁所以對個大婆嚟講咧，對個正室啊，佢直情覺得黐線啊！原來對個風俗事業呢個行業。佢哋嘅主力軍隊，佢哋嘅主要客人， 冇咗呢班即係有 呢啲人 夫嚟嘅，有婦之夫啊，係嘛？ 係啦，係人夫嚟嘅。咁所以嗱，你嗰個夫妻的世界都係講緊佢包二奶啫。嗱，呢個就出去尋花問柳喎。 係係係。 呢個第一格啦，咁樣好啦。咁跟住第二格係咩咧？佢就講就話啦，咁而家得翻啲咩客人咧？咁樣 唔正常嘅客人， 唔正常嘅客人就係單身嘅客人。 哦， 嗱呢個咧原來好得意嘅。 咁其實嗰啲應該先係正常嘅，係咪咧？即係如果咁樣理解， 冇錯啦。但係原來咧對呢個風俗娘，佢喺個訪問裏面透露咧，佢就話。 嗰啲唔好啊！ 正常呢啲系真系差客，因为点解咧？ 点解啊？ 佢哋会有啲癖好咯。 哦， 佢哋完全咧就一心一意就真系谂住就系得肉体嘅发泄啦，冇任何多余嘅礼貌系冇啦。而且个前提就系因为佢哋冇家室啦，佢哋咧就会咧好 进取啊，系 嘛？唔识得人际交往啊，譬如咩咧？佢话其中佢遇到有一个嘅客人咧，所谓宅男嘅客人咧。佢会攞个 Pokemon 嘅游戏，攞啲制服咧，然后就话我哋可唔可以一齐玩啊？咁样，即系佢唔系话系咪玩变态嘅嗰啲所谓 sex 嗰啲玩具， 坐喺度一齐打游戏嘅。 系啊，佢纯粹真系咧攞啲玩具咧，佢话令到呢个风俗娘觉得咩事啊？嗱，佢又会嚟帮衬你做一啲成人嘅活动，即系呢啲咁样嘅交欢啦。但佢又会 即系叫你同佢玩呢啲玩具喎。 即系佢有特别嘅喜好要求，系啦。 觉得佢系傻嘅咁样。咁好啦，但系第三个恐怖系咩呢？佢就话佢会不停喺度讲自己嘢啦。佢话原来某一种宅男咧就系咁啊，平时唔讲嘢嘅。 同佢倾诉啫，或者 有佢一开口咧就会将佢有兴趣嘅，譬如佢话你知唔知呢只军事潜艇咧？咁嗰个最高即系就讲呢啲嘢啦。咁然后记者就问，咁佢送嗰啲Pokemon 嗰啲嘢俾你，咁点处置啊？佢话我咪翻屋企拎俾我老公玩咯。咩意思啊？ 即系佢老公，佢有老公。 佢有老公啦， 佢老公都知咯， 佢老公都知 道。系，我有睇过一套纪录片啊，其实真系都有咁讲噶。佢都系访问咧，又系呢啲风俗娘啦。咁其中咧，佢都讲翻，佢话我老公都知道我从事呢一个行业嘅。 系啊， 因为咧就除咗为咗钱之外咧，佢 有特殊癖好， 系啦，冇错，系啊，同埋佢话佢平时同佢嘅先生咧好少亲密，有亲密嘅行为，系啦。咁所以佢借住呢个风俗娘嘅工作，令到佢身体嘅需要得到满足咯。 你谂下嗱，头先我讲嘅呢个调查，彭城引述嘅嗰个观察，呢个你摆落剧集里边，你仲唔闹死个编剧啊？哇，有冇咁狗屎垃圾噶？边有可能？我唔信啊！个老公知道个老婆。 但你讲嗰度嗰个日本咧，好多我哋觉得唔系啊嘛，即系会有啲发生。你谂下，佢连呢、這个。个工种里面呢个系列都有咯， 系啊，所以我甚至觉得咧，即系如果你翻转头，呢套讲夫妻嘅世界，你话如果摆落现实，会唔会咧？原来就翻到就话，老公你去滚啊，系啊，你知啊，系啊，咁系咪小心啲、啊？咁好啦，听日送我仔翻我，佢可能真实嘅情况会唔会就系、是？你谂下头先我哋嗰个听众阿妹，等于系咁噶，即系佢已经系半公开， 系啊， 知道咗噶。 系啊，不过即系继唔继续一齐啊，或者揭唔揭破佢啊，亦话系选择扮唔知啊，定系点就即系系每一对夫妇佢哋不同嘅一啲选择咯。所以讲嚟讲去，其实真系一种选择咯，曾志豪。 所以头先你最尾拣嗰只歌好好啊， 一切正常，系啦，咁咪当一切正常 咧，我哋唔知噶。 系啊，冇错，我哋留翻下个礼拜讲啦，好唔好？ 好啦，下个礼拜见， 拜拜。